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是受到了，怎样面对一切 自己争取胜利。

于等待的幸福，别再沉迷过去的旧梦，暖暖的春风走下了灿烂的天涯路，耀眼的阳光迎着你，你不必太在意，也不必满足， 青春可以凝视。

是现在应该要离开我。你看着我笑，叫我心里不要难过，眼里不要有这些落寞。 但说不出口，我知道你想说。 北京时间

生的喜歌，每回唱途上痛苦心中痛。Oh baby， 前只得彷徨，这世界已变得太灰暗。空虚的一颗心，漆黑中夜航，不知去向，不知哪方。

是风尘如烟，天长地久，终会有个陌生的时候。多少海誓山盟一直记着破碎，终会走到天边的一种。相聚一起，不要说过去，不要问将来，此刻终将归相聚一起，不要说过去，不要问将来，此刻终将回忆。是花哥的我和花哥的你在编织回忆，不只愿分离，不愿意忘记，总算不容易。曾经过沧海，不需要山盟，是相聚一起，不要说过去，不要问将来，此刻终将回忆。不忘记过去，不相信将来，此刻终将回忆。 不忘记过去， 不相信将来， 如今才是唯一。 天上有无穷的幻变，

言不如相逢一笑，对月亮的纵横上一下，成功失败也好，得失不重要，相见不如相逢一笑，但求欢乐再紧张，冷暖是非忘掉，红贼今宵。Oh, 着，都总是两个人。后来的我们，就连招呼都有一点陌生。从前的我们，哭着笑着，都相信回忆。